今日讲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二章四至十二节，讲题就是夹缝中的教会。我们先读一读经文，接着再留心听下王牧师对我们有什么分享，还有什么提醒。彼得前书二章四节，要亲近主，他是活石，虽然被人所丢弃，却是上帝所拣选、所珍贵的。你们作为活石，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献上蒙上帝悦纳的属灵祭物。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一块石头放在石安，一块蒙拣选、珍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所以这石头在你们信的人是珍贵的，在那不信的人却有话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跌倒，因为不顺从这道，这也是预定的。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成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受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情欲是与灵魂争战的。你们要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有请王牧师。一转王牧师，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所谓 globalization， 一个全球一体化。其中一个特性当然就是很多的资讯是很流通的，又或者在不同的地方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很快就會傳到世界不同的角落，即除非一些很獨特、比較隱蔽的地方。那這個意味著什麼呢？就是每一個人、很多人所做的、所發生的事，其實我們都是要面向世界的。好像拿一些的產品為例，現在很多的品牌都是趨向國際化的。如果你要是你的出品，無論你的是一個產品或者一個理念，要得到是整體大眾嗰個嘅認受嘅話咧，咁你就要去留意啦，咁你就會去揣摩啦。究竟我呢個產品，我呢一個嘅諗法，點樣先至得到最多人去肯定、去認同、受佢哋歡迎、會接納，甚至乎會消費嘅咧？咁於是乎咧，大家咧都會傾向咧去揾到即係一個最中間的路線，能夠吸引最多個群眾的。因為我們希望也不想去得失一些我們覺得是有機會成為我們的對象的。於是乎在現在的傳媒又或者一些盛事裏面，其實你會發覺出來說話的人是很懂得說話的，就是盡量不會得罪人，盡量能夠 cover 到最多的群眾。我想做傳媒的應該很明白這件事。今天都提過好幾次了，我們有多少個人今天是可以去投票的？是的，都可以。OK， 好，你沒有投票？哦，有舉手。哦，我原來搬了嘛。那就我們新界東的，因為我們來自牧恩的，都頗即係頗多嘅弟兄姊妹咧，係嚟自新界東啊。咁所以咧，今個月咧，即係所發生嘅，即係對於點樣去投票咧，咁我哋都會特別嘅留意啊。好似頭先阿金仔都講到係嘛，我哋都會睇好多嘅資料。咁啊，做呢一個嘅決定咧，的而且確咧就即係一啲都唔容易啊。今日我當然我唔係為咗呢個即係選舉或者做一啲嘅回應，不過有啲嘅地方咧，我哋都覺得有啲嘅現象咧，都可以跟這段經文是有些相似的。因為這段經文它說的就是，原來我們做基督徒就不能夠以大眾的想法為一個依歸的，即是說 我哋做基督徒嘅或者做教会嘅咧，就唔系要讨好大众嘅。咁嗰个嘅矛盾位喺边度？点解我话呢个系夹缝嘅教会咧？因为另一方面咧，我哋又好想让人嚟到教会，所谓吸引人嚟到教会。但系我哋吸引人嘅方式咧，就唔系令到对方即系一啲未认识基督教嘅人觉得，咦，几啱听，几啱我用。或者呢，我聽起上嚟嘅時候呢，唔會覺得係有啲，即係而家我哋所講 offensive 啊。咁我哋呢會諗，有啲時候教會都有機會係進入呢一種咁樣嘅試探裏面呢，就係、是、因為佢想吸引大部分人嗰個嘅認同呢，於是乎呢就傾向有機會，我講係走一個中間嘅路線，希望大家聽上去冇傷害性嘅，冇咩爭，即係冇咩爭拗嘅。大家都會覺得很舒服的。這段經文正正就是告訴我們，我們不是這樣。所以如果大家去選一個議員的時候，我不知道你是喜歡選一些中間派的，還是選一些立場鮮明的。我記得就最近那次的新界東補選論壇，也是最後一次，就是CCTVB 做一次。3號頂爺，即係頂啦，即係佢啲人係咁叫佢啦。咁咧佢就用好多潮語啊，咩又話人豬噏啊，有冇聽到啊？講好幾次啊，你豬噏咁樣，我話你咁得意嘅我。咁然後咧臨尾嘅時候咧就即係拋住半殼眼淚咁樣就話，我都係主內嘅弟兄姊妹咁樣啊，唔想見到啲咁樣嘅爭拗嘅場面。咁我覺得佢一方面又好似好想即係認同嗰啲廢青嘅文化、潮文嘅文化，所以用豬噏呢啲咁樣嘅潮語啦嚇。另一方面又好似係想即係同基督徒咧，即係嚇，即係話我哋都係主內弟兄姊妹啊。但係好坦白講，我自己覺得咧就兩邊都唔討好嘅。第一，我諗一般嘅廢青唔會認同佢嘅文化，佢嘅諗法同一般嘅廢青係即係相稱嘅。如果佢認自己係基督徒嘅，我唔會否定呢一點嘅。但是他就不明白基督教的本質，就是永遠是跟公義和弱者站在一邊的。這個是我們就是最基本的理解。我想覺得他兩邊都，其實他好像想兩邊都討好，但其實他兩邊都不討好。今天這段經文就正正告訴我們，做信徒做教會就不是做這個就是要討好人的角色。看回這段經文，我想大家就先花一點時間看看個經文那個，就是理順一下它那個的信息是怎樣鋪陳出來的。我們很快地看看，它在第4、第5節裡面，其實它就先是開宗明義就是講了。第一就是它講了，上耶穌基督它就是活石，它是我們那個的基礎，不單止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基礎。其實我們作為教會呢，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信念是什麼呢？它是真理的基礎，即是你離開了它之後呢，你就不認識真理了。所以它就說了，它是活石。不過呢，剛才我們說了，教會和基督徒就好像耶穌基督一樣，其實它是被世界所唾棄的，人家就丟棄它，但是卻被上帝揀選的。這個就是耶穌他那個的身份，他這個的特性顯明出來。而第五節就是講，第四節是講基督，第五節就是講基督的信徒，即是教會。他就說，你們作活石的，跟耶穌基督一樣，都是一個屬靈的殿，因為你建基在耶穌這個活石的上面的，要成為一個聖潔，即是跟其他人不同的一個的群體。聖潔的意思是分別為聖嘛。而藉著耶穌基督這個的生命呢，我們都是被上帝所悦納的，所以耶穌是寶貴的，耶穌是揀選的，我們同樣都是寶貴的，被上帝所揀選的。所以第四節講耶穌，第五節講教會。那他就講到那個的現況，就是我們被世界所唾棄，卻被上帝所揀選，還有珍貴，即是怎麼說，是很 treasure 的，很珍惜了，OK，就是被上帝珍而重之的。這個就是基督和教會那個的特性。在第7節裡面，他就開始去解釋，因為有個因為這個字嘛，是不是？他就所以解釋上面的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原來聖經裡面一早已經是預告了，或者一早這個是上帝定義了， 就是看啊，我把一塊石頭放在石安，石安即係耶路撒冷啦。即係話呢一塊石頭咧，係上帝一直已經揀選嘅，係一塊好珍貴嘅防角石，即係個 foundation stone。做建築嘅嚇，阿師啊咁嗰啲，佢哋就知道啦。你嗰個嘅防角石咧，係決定咗你之上邊嗰個嘅建築物係唔係穩陣嘅一個嘅基礎嚟噶。所以佢就話啦，呢一個咁樣嘅事實，其實喺聖經裏邊一早已經講明。個重點係講咩？呢個係一個上帝嘅心意嚟嘅。一早已經係俾我哋去知道咧，我哋喺世界嘅裏邊係被拒絕，但係卻係一個好重要世界嗰個嘅基石。所以喺第七節裏邊就講啦，呢一個嘅石頭咧就係好珍貴嘅。但係咧，對於嗰啲唔信嘅人咧，上帝嘅説話就成為咗一個嘅審判啦。點解咧？就話匠人所棄置，我一陣會再睇詳細少少嘅。但係佢呢度就講咧，就係話你哋呢一班唔信嘅人，就將呢塊石頭咧就唾棄，就覺得冇用嘅。好似你去揀材料嘅時候啊，你下邊揀建築材料又好啦嚇，呢啲唔掂啊，呢或者唔靚咁樣，你就揀完你就擺埋一邊，唔要嘅。但係聖經就話啦，呢、這個世人所唾棄嘅石頭咧，卻係成為咗唔單止成為咗嗰個防角石嘅頭塊石頭。第八節都講啦，亦都成為咗一個半腳嘅石頭啦。呢、這個好有趣，我哋一陣會翻轉頭嚟去講咧，就係、是、究竟呢塊石頭係珍貴嘅咧，定係棘到你嘅咧？就睇下你對呢塊石頭嘅理解啦。如果你覺得佢冇用嘅，咪左頭左勢咯。如果你知道佢係生命同埋真理嘅基石嘅時候，你就會將你自己嘅一切咧建立喺呢一塊活石上邊。咁你嘅生命咪得穩陣咯。嗱，所以佢喺第六至到第八節咧，佢就解釋咗即係拒絕呢一塊石頭同接納呢一塊石頭嗰個嘅分別啦。如果你接納嘅話，就係第九、第十節啦。你就係被揀選嘅族類、君尊嘅祭司嚇、聖潔嘅國度等等啦。好啦，咁你即係分別咗，原來你對呢一塊石頭，即係對耶穌基督啊，嗰個嘅理解係決定咗你生命嗰個嘅結果嘅。你係離棄真理、唔穩陣嘅，定係你以為你放棄咗基督，你揾到你自己要嘅嘢，卻係被上帝所審判咧？咁佢就講咗兩者嘅分別啦。然後第十一到十二節咧，其實同埋打後嘅幾節經文都係呢、這個就係對信徒對教會講嘅。如果你明白又建立呢一個嘅生命喺呢一個真理嘅活石上面嘅話咧，你就會知道你喺 在世嘅時候咧，你嘅特性就係你既係客旅，但係一個好特別嘅客旅，就係咩咧？就係、是、客旅卻唔係過客咧，就一次過就算了，就好似頭先我哋即係我哋自己 group 入邊見到啦。今日有啲司徒阿 wing 嘅朋友喺度啦嚇。咁、我唔知係咪客旅啦，唔緊要噶。就算係一次半次都好啦，我哋都會即係全心咁樣去接待噶。因為客旅唔代表，因為我睇我自己係過客，係一個同呢個嘅世界唔能夠完全融合嘅，唔代表我係咁樣，我就唔投入喎。嗱，呢點係最重要，亦都係今日核心嗰個嘅即係對呢段經文咧嗰個嘅教導。好，我哋翻轉頭，明唔明啊？係比較複雜 ，OK？ 佢所以嘅簡單嚟講，佢係想做一個嘅對比。你望住一塊石頭 ，OK？ 你厭棄佢，你覺得佢係左頭左掟，棘到你嘅，定係你睇為呢塊石頭就係你生命同埋真理嘅基石？呢兩個唔同嘅睇法，會形成咗兩種唔同嘅生命出嚟。所以我哋今日，我哋就話我哋嘅教會其實都係一個夾縫裏邊嘅教會，因為我哋又好似喺即係喺 between 世界同埋上帝嘅國度嘅中間。有啲時候我哋就好似想攞一個平衡，但係睇下呢段經文究竟想我哋究竟將我哋嘅生命係點樣去建立？好啦，我哋先睇翻我喺我嘅講道筆記嘅第一點裏邊，我哋會講一個必然的現象。什麼叫必然的現象呢？就是你作為信徒，如果你作為一個基督徒， 你承認你自己是上帝，即是耶穌基督的跟從者，是教會的一部分，你就會肯定你在在世那個的過程裡面，你一定是受到不同程度內在和外在的壓力。就是你作為一個基督徒並不是一個很舒服的差事來的。 是预定了你会受压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经文他们就讲了两个的比喻的。第一个比喻就是在第七节的里面，刚才我们都读过的，就是说在世人看上来这个的石头他们并非会珍惜的，他们各位觉得是废的，看不到它那個的美麗的。剛才都說了，我們如果有機會，大家有機會去裝修，家裡裝修，你知道揀地板揀瓷磚是很煩的，很煩的，你會心大心小，因為你想你的家裡，你大家知道，雖然我們說不要避五百尺，就是綁住了你的青春，是吧？那麼，即都不希望我們有沒有像我們現在這樣，有沒有五百尺，有沒有青春，咁咪仲慘喎，你明唔明啊？你啲係傷失喎，係嘛？即係千祈唔好學我呢啲嚇。咁啊就咁你哋都好想將嗰個嘅屋企即係打造得係合自己嘅心意啦。你想係好靚，咁你喺揀嘅時候咧，你就心大心細。大家都希望係揀一塊最好嘅一個嘅材料嚟到去建造自己嗰個嘅屋企。咁喺揀嘅時候咧，聖經就講啦。有些人看到基督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会是就是那种叫什么，就是很鄙视，就是不觉得这个信仰是可以成为他生命那个的基石的。所以他看到基督徒或看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他就有一点喂，怎么形容四字词语，藐视、唾弃，是但啦，就是总之觉得不是很認同。所以他用了第一個字眼，即是第一個比喻，聖經就說了，你們就好像那個的工，即是匠人，即是那個叫什麼意思，用一個好一點的 term 是什麼？師傅，是沒錯，差果人做建築的，好像一個師傅在揀材料一樣，揀到的時候他會丟在一邊的。第二個的比喻他就是說第十一節就是說你是客旅，是寄居的。客旅寄居就真的好像我們去旅行一樣，如果大家有沒有試過去一個國家入境的時候，你去找一個 immigration 有不同 counter 的嘛，你有沒有見過有些是寫著 alien 的，是吧？即是初時我的英文不是那麼好，那我就是想起即是那套電影為什麼我又不是本國人肯定，咁點解逼我行 alien 嗰條通道咧？我真係初時我真係唔係好明嘅，係咪後來先知道咧？原來即係 alien 呢個字咧，就即係我哋唔好俾嗰套電影即係影響咗我哋對 alien 呢個字嚇。咁其實只係一個客旅咯，即係你一個過客啊，咁就係 alien 咯。咁當然啦，嗰個嘅意義亦都係係好真實嘅，就係咩咧？你同佢哋係唔同嘅 ，OK 唔同嘅。咁咧就當時嘅基督徒啊，點解係會被人唾棄，同埋啲人覺得佢唔同咧？因為咧基督徒咧，如果按住聖經嗰個嘅教導嚟到去做人嘅話咧，你就會發現咧，或者周圍嘅人就發現咧，呢班基督徒咧真係好傻嘅，即係好傻豬嘅，好你覺得好唔能夠認同佢。咁嗱，我哋講幾個例子啦。第一個最明顯的就是在那個信仰上面，因為當時的世界，即是我們已知的世界裡面，全部的文化信仰都是信多神的、okay? 唯有猶太教和基督徒他是信獨一的上帝。這個世界的宇宙是有神，但是只有一個，就跟當時的羅馬世界就很不同，就是滿天神佛，這個是第一個很不同。第二個就是文化生活上面的差異。如果我們剛才Sam也有說到那個我們婚姻觀，如果你有另一段你有參加過婚禮一定聽過的以弗所書五章的，是吧？說夫妻，就是丈夫和妻子那個的角色，最攞命就是當然就是那句啦，你到做什麼做丈夫的要為你的妻子犧牲。你想想，如果你被當時的男人聽到，你想象一下，今天你跟一個中東特別是 IS 那些朋友，你說哇，你對女人呢你就要為她犧牲，這樣對你的老婆呢要當她如珠如寶， 你想象到她們的反應會怎樣？砰！馬上白了，我真的說 即係棒嚟嘅。OK， 咁啦，對奴仆又係啦。當時嘅對奴仆嗰個嘅理解好簡單嘅啫，即係佢就好似我一件嘅貨品咁樣，係我全權嘅擁有，我點冇佢就點冇佢。但係聖經咧就講咧，你對嘅奴仆咧，即係都好似自己兄弟一樣。OK， 嗱咁所以當時嘅基督徒，從佢嘅信仰觀、婚姻、日常生活，同埋佢哋咧就個個都係為自己嚇諗著數嘅時候，咁佢就凡物公用喎。咁呢啲種種嘅形態咧，同當時嘅社會係完全一個相反嘅。咁點解會俾人唾棄咧？嗱，你要留意到個現象，好得意嘅喎。你知唔知道你受人哋排斥咧，唔一定係因為你做咗啲好衰嘅嘢喎。當然較多嘅時候，我哋唔受人歡迎，因為我哋做錯咗一啲真係唔係幾好嘅嘢，係嘛？即係樣衰衰啊，衰格啊，巴巴閉閉咁樣啊。好似阿 wing 都有認過罪嘅嚇，點人做嘢啊，即係嗰啲咧嚇，我喺啲同事面前先講啦 ，OK， 係咪啊？佢啲啲就係佢所講嘅一樣嗬，成日點人，係買咖啡啊咁樣嗰啲啦，乞人憎嗰啲咁樣。嗱咁啊呢個嘅經文所講嗰啲俾人排斥嘅咧，就唔包括呢一種嘅，呢一種係乞人憎，就抵嘅 ，OK 嚇。咁聖經講嗰種係咩咧？就係好得意嘅喎，你做一個其實一個。好的榜样来的，就是说你做一个甚至乎是一个好像一个完美的一个示范之后，但竟然会受到人的那个的攻击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待我老婆好一点，我很平等去对我的奴仆，我不拜诸天的神佛，为什么会受人排斥和唾弃？人很有趣的，你知不知道我一個人去爭和去攻擊一個人，不單止是因為對方做了一些傷害他，有時是不需要的，只要他做了一些事，而他對方所做的如果是反映了我這個人是很壞的，明白我意思嗎？如果你做得很好，你這個人 又誠實，你試試兩個人，譬如兩個 sales 這樣，一個呢就即做同一個職位 sales 同一樣東西， A 呢一個基督徒呢就 很老實的，好為個客著想嘅，咁 B 嗰個咧就用盡一切嘅方式咧，即係氹人落搭啊咁樣嘅。咁啊嗰個 B 見到阿 A 咁樣咁正直去做生意嘅時候咧，佢唔會讚賞佢喎，好多時候啊，未必會讚賞佢嘅喎。哇，你真係好，哎呀真係好正直啊！我真係自愧不如啊！我應該讓啲生意俾你啦咁樣，佢唔會咁做啊，甚至乎唔會有咁嘅反應嘅。佢心裏邊咧有時會有少少心心不忿，因為人好得意嘅。如果是被人指出他的錯處，他一定會有反擊的。這個錯處，剛才我說過指出錯處不用指出給你，阿和你這樣不對的，不用的。其實我們做基督徒正正就是這樣，這段時間好多很多的爭拗裡面，譬如很多的論壇裡面，沒錯，我們明白有些時候要指出對方的謬誤，他的錯處是甚麼，這個是其中一個的方式，辯明是非這個是可以的。但有另一個的取向，特別即這段經文和教會裡面要講的，就是我們要指出這個世界的錯不一定，我說不一定，不是說你不可以這樣做，不一定要站出來大大聲聲說這樣錯這樣錯這樣錯，其實只要你做出那個的典範出來，那個世界一對一看到的時候，那他一看到看到咦這班人其實他知道誰對誰不對的，他心裡面知道的，不過咧，佢個心裏邊咧又有氣喎，即係個意思係佢心心不憤啊。於是乎咧，佢會用一啲看似一種攻擊嘅方式咧嚟到去回應教會嘅喎。啊，基督徒啊，偽善啦，基督徒乜乜啦，基督徒乜乜啦，咁佢可以好多種嘅方式嚟到去表達佢嗰種即係心裏邊嗰種嘅不憤。嗱，所以指出一個人嗰個嘅問題咧，好似當時嘅基督徒一樣咧，佢用佢哋嗰種。分別為聖，即是第九節裏面所講的那個，用他那種的分別為聖的方式，世界的人見到呢，他們就會很不舒服，因為是反襯了他們那種的醜陋和邪惡。只可惜呢，這班人呢，就是因為被指出了他們內心那個真相的時候呢，他不會謙卑下來去承認，就會好像第七節那樣， 就會唾棄呢一塊石頭，覺得呢塊石頭咧係左頭左勢嘅。基督徒不即係嗰啲咩，即係不識時務，講啲嘢唔啱聽，已經唔合呢個世界嘅潮流啦。所以我哋話啦，作為一個嘅基督徒咧，佢基本上你可以肯定你自己係會受到內在同埋外在種種嘅壓力。點解話內在都會有咧？喺第十一節裏邊咧，聖經就話俾我哋聽啦，佢就話啦，我哋係客旅。是寄居，但我看后半节就说了，我们要跟肉体的情欲，因为这个情欲是跟我们的灵魂是争战的。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没有圣经的教导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很多东西是没有那么挣扎的，是吧？你说大话，按你自己的情欲行事，拿着数，贪心，那你没有那么挣扎，因为你内心的灵里面是沒有這個敏感度的，沒有這個靈感，沒有這個敏鋭在裡面。但是如果我們的生命是以耶穌基督和聖經的教導作為基石的話，你就不單止外面的世界跟你不妥，你裡面的世界都會不斷受到這些這樣的騷擾。好了，講到這裡又有外在的壓力被人否定，內裡面你有很多的爭戰，那做基督徒有什麼人啊，大哥？做你做什麼啊？咁呢個咪就係好多時我哋即係入到去上帝嘅國度嘅門框裏邊，但係彈翻轉頭嘅其中一個原因，因為你好多人係受唔到呢一個咁樣嘅煎熬嘅。頭先講，大家都希望係相安無事啊，好嚟好去啊，嚇就去到我企喺呢個世界面向群眾嘅時候咧，我會被成為一個咧係被人接納、被人認同嘅一個嘅對象。但係聖經就講咯。教会和基督徒就不是这样。如果你想着拿个中庸之道走中间路线，那其实你就什么都不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想着什么都讨好，其实你就连你自己站在一个什么的位置，你都能对真理都不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心里面或者你很害怕这些挣扎，很害怕这些压力的话，那我们个基督徒就是去認識上帝的條路呢，其實就更加艱巨。有一個例子是很久很久之前我的牧師呢都跟我分享過的，我有兩次都分享過這個例子，就是在美國裡面，你知道在年輕人裡面呢就很喜歡參加那些 summer camp 的，因為那些夏令，即是那些夏天啊，什麼不是暑假暑假很長的，咁啊，即係啲年青人嘅屋，啲爸爸媽媽驚佢即係百無聊賴啦。嗰陣時又未有上網咁多嘢搞啊，咁啊好中意擁佢去個啲 summer camp 嗰度嘅，即係外國美國好流行嘅。咁話説咧，就一個基督徒咧，咁佢就即係喺自己團契裏邊咧，就同啲團友分享啦。咁佢就話：哎呀，我將要咧去啲夏令營嗰度啦。不過我就好驚，因為咧夏令營裏邊咧就咩人都有嘅，啲年青人咧就玩到好癲噶。即係當嗰度好似 rave party 咁樣啊嚇，就即係好瘋狂嘅。咁我哎呀，我係基督徒嚟噶，死啦！好驚咧，入到去嘅時候咧，就即係好怪咯，玩又唔係，唔玩又唔係，俾人排斥啊，俾人會笑啊咁啊，佢好擔心啊。咁就希望咧啲團契頂姊妹咧就為佢祈禱啦咁樣。咁啊鏡頭一轉咧，就話就已經係講到佢即係暑假翻嚟啦。咁頂姊妹咧就即係好興趣問佢啦。啊，咁你話好擔心嘅咁啊，嗰次參加嗰啲夏令營，結果點樣啊咁樣？咁個弟兄就話啦：感謝主，咩問題都冇，佢哋都唔知道我係基督徒。咁的而且確係嘅，最簡單嘅處理辦法就係你唔表達你係一個基督徒咯。因為表達基督徒嘅時候咧，你就一定會好似嗰段經文講嘅，你內在外在咧都會有好多衝擊嘅。最穩陣中間路線就係人哋玩你又玩。啊！人哋癲你又癲，人哋講粗言穢語你又同佢一齊講，就算唔跟埋講都好，你咪係陪笑咁樣啫，陪下笑都好啊，係咪冇冷言唔熟咁樣啊？咁樣唔好咁樣，即係你唔會作出一個咁樣嘅表態啊咁樣。咁所以呢個走中間路線啊，諗住係能夠討好各方面嘅咧，其實好多時候喺好多嘅環境裏邊，從生活同政治。從什麼都是，其實你就什麼都不是，變成兩邊不是人。所以今天這段經文呢，他就更加的跟我們說， 原來當我哋敢於去take side， 敢於去表達我哋基督嘅信仰喺我哋生命裏面點樣去流露嘅時候，縱然係會，而且係必然嘅，縱然與求係必然，係會受到人哋嘅唾罵、排斥，人哋唔明白，以致到好似第七節所講嘅，耶穌都係咁被人去唾棄，被人去否定。但是一個重點就是什麼呢？他就成為了房角的頭塊石頭了。剛才你說過就是那個foundation stone 的重要性，就是整座的建築物能不能夠屹立不倒呢，就很在乎那個的基石的，是吧？那我們上個月，是不是上個月台灣地震？月初啊？月初的時候台灣地震，那我們就看到其實台灣在地震帶裡面，咁應該大部分嘅建築物都係即係 prepare for 呢啲咁樣嘅即係相當程度嘅地震嘅，咁亦都結果你係印證到嘅，即係其實絕大部分嘅建築物都可以係即係 survive 到嘅，咁啊只係一兩座，咁特別就係嗰座即係我估係傳媒重點報導死咗超過差唔多100人嗰座啦，係嘛？即係成棟好似骨牌咁樣冧曬嚟嘅嗰座叫咩名啊？嗰座樓嚇，哇咁犀利嘅咧！啊，果然係台灣 fans 喎，果然做建築嚇，嗰座我嘅樓啦。咁嗱就喺嗰個嘅地震嘅出現之後咧，嗰個嘅 foundation stone 咧，嗰個嘅基石穩唔穩陣咧，就好明顯啦。即係你即刻係見到嘅，立竿見影嘅。大部分嘅咧都係可以係抵受得到嗰個地震個衝擊嘅。但係嗰個就由於我哋相信啦，係咪啊？係咪啊？建築師應該係嗰啲。咩問題多啲啊？以你嘅專業判斷，當然係啦，當然係啦，唔通土地嘅問題咩？都幾多先得啦 ？OK， 啱嘅啱嘅，嗱呢啲就係、是、係中間路先啦。OK 嚇，咁咧就所以嗰個嘅基石嘅重要性咧，就喺嗰個震盪嘅時候咧，你就見到啦。平時係唔覺嘅喎。OK， 就在你生命出现危机，社会很动荡，人心惶惶的时候，究竟哪个的生命和信仰是坚的，就立刻见到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很难为情地说，其实在动荡的时候，在不安的时候，其实信仰那个的真实性同埋嗰個永恆嗰、那個，即係嗰個力量啊，就喺呢啲時候發生出嚟嘅。我哋每個禮拜都有弟兄姊妹講見證，係嘛？我哋都好希望，就係佢哋見證，就喺佢哋人生一啲嘅轉捩點，一啲好重要嘅時刻，或者係最困難嘅時刻啦。佢哋發現咧，上帝係佢生命嗰個嘅基石嚟嘅，無論結婚也好，係咪啊？要轉工也好，啊，尋找自己嗰個嘅路向也好。你就發現到我離開了這個石頭，我的生命就不穩陣了。不單止是這樣，這個經文繼續這樣說，就是說剛才說的就是這塊石頭就放在你面前了，也都放在全個世界的面前。你想像一下，這塊石頭就是世界那個的 focus， 那個的中心來的。但是呢，不同的人，不同的群體對著這塊石頭就有不同的interpretation， 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选择。这段经文就正正告诉你，那些以耶稣基督为基石的，不单止他的生命是建立在一个稳阵真理那个的基础的上面，他就说就是因为这块石头第七节说什么，这块石头是珍贵的嘛，所以呢回到第五节里说就是我哋都係珍貴嘅，都係被上帝所使用，即係人哋就掉咗佢啦，唔攞塊石頭嚟做佢哋嘅建築材料啦。但係上帝建造佢屬靈嘅殿咧，就用呢一塊石頭，亦都用嗰啲跟呢塊石頭，即係願意將佢自己生命建立喺呢塊石頭上邊嘅人，即係信徒。所以我哋唔單止係穩陣嘅，而且係上帝揀選同埋珍貴嘅。對唔住，應該第四節嚇，所揀選、所珍貴的。原來我哋嘅生命係被揀選所珍貴嘅。你好多人話基督徒最叻咩咧？就係、是、自吹自擂啊，係咪啊？係咪啊 ，Miss？ 啊，自説自話係啦。 即自我安慰啊，阿 Q 精神啊咁嗰啲嚇。世界厭棄你咧就話啊，我係廢啊，吹咩？我廢得起啊。咁你點啊？你究竟係你自己嘅一種自我安慰，定係真實嘅咧？係嘛？你真係講咩都得噶嘛？你講乜都得噶嘛？呢個世界有啲人就覺得你中意點認，你即點點宣稱你自己，但係。他這裡說我們是被揀選是珍貴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耶穌基督都是被上帝揀選，而且是上帝所珍貴的。而耶穌基督那個的生命為什麼是我們的一個教會的一個的、寫照呢？就是我們看到耶穌 在世的時候，就正如這段經文所說的一樣，他來呢是將真理 他說的說話是無懈可擊的，你沒有人能夠在他所教導的裏面，他所進行的一種醫治，他是站在那些貧窮人的裏面，他是潔淨聖殿，每一件事裏面其實你找不到他有任何錯處的，沒有人可以在雞蛋裏面挑骨頭的，即是在我們裏面就可以，在每一個人裏面都可以，但在耶穌裏面你是不能夠挑骨頭，他只可以什麼呢？只可以唾棄他而已，你找不到他的錯處，但你可以拒絕他的嘛。所以這裡聖經就說了，耶穌在世的時候，他那種的生命正正就是這段經文那個最佳的演繹，就是他來到這個世界，就好像約翰福音所說的，光來到黑暗裡面，黑暗卻不接受光，他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卻不接待他。這個就是本來是最悲涼的一個的描述來的，是吧？即是你回到家，老婆仔女都不理你，不認你，是吧？煮飯不煮你那份，聊天是不跟你說，你死不死？你就回到覺得，哇，那個，如果那層樓還是你買的，還是你交租的，你還興啦，是不是？是吧？即是我付出的，但是卻是得到這樣的回應。好了，這個就是耶穌，他是作為真理，無懈可擊的一個的人，都會得到一個這樣 的對待。那麼經文就說了，那何況是我們作為信徒的呢？未就是更加在這個世界的時候就被世人所唾棄和拒絕咯。但故事未完，這個的段經文呢，對我們今天的教會處身在一個這麼混亂的香港，這麼混亂的一個世界裡面，他說出一個最大發出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什麼呢？唾棄被拒絕只是事實的一邊，即是個前提的一邊。事實的另一邊是什麼？就是在唾棄和拒絕的裡面，我們是仍然的完全的擺上自己來去服侍這個群體。你知道當時那個的教會，即是剛才說、在文化、在夫妻關係也好，在那個一些價值觀裡面明顯跟世界是不同的。Okay， 但是聖經從來不是說，我們這班人呢就潔身自愛，那叫什麼？就是自保，我們呢只是唯唯唯這樣做我們自己覺得應該做的事，我們不用人認同的，我們自己在我們自己的世界裡面堅持就 OK 了。聖經不是這樣說，他說縱然就好像耶穌一樣，他縱然是被唾棄和拒絕，但是他是為那些唾棄他的人是全然的犧牲他自己，他是為這班人去死，為他們去復活，這個盼望沒有，即是這個天國的盼望沒有 exclude 到這班人，只不過是他們不接受，是拒絕這個的盼望，這個真理的基石。耶穌所做的無論是一些對一些受害者，對一些軟弱的人，又或者對一些驕傲的人，其實是沒有分別的，都是願意他們去明白上帝那個的真理，讓他們明白他一定要回去上帝的裡面，透過耶穌基督回去上帝裡面，他的生命才得到一個的真正的基石。所以無論是那個很有錢很驕傲的官來去找耶穌，那個在、被行奸淫的時候被人捉拿到那個的婦人，無論是在撒瑪利亞的婦人，無論是什麼處境的人，認識上帝的、拒絕上帝的都好， 其實耶穌嗰個對待佢哋嘅方式係冇變嘅，目的都係想擁抱佢哋。所以當時嗰個嘅教會咧，縱然係被世界所拒絕咗，但係你知道佢哋都係辦好多慈惠嘅事，譬如特別就係照顧嗰啲貧窮人，佢哋繁文公用。在《使徒行傳》第六第七章裏面的時候，你會見到他們即當時搞到即有少少紛亂，完全是因為什麼呢？在供養的寡婦上面，即他們要接濟那些貧窮人、寡婦。不過在處理的上面就出現了一些即不太和諧的地方。但你會見到就是他們是全然的將自己已經是即他們已經不是世界的主流了，他們不是在那個的當權者那邊，他們不是擁有很多的資源，肯定就不是即我們所謂 better off 那一群來的，肯定是 minority 即和 less 即是少的，是弱者那邊的。但是他不會因為自己那個的位置呢就影響了他對世界那份的承擔，他們完全的在他們這個群體呢不是關上門自己在查經啊、靈修啊、分享啊，從來不是這樣的，從來都是在他們被拒絕的時候，他走去那些向面向那些拒絕他、不明白他的人，仍然是服侍。所以今天我們當然對我們的社會有很多不太理解的、不認同的、我們可以即提出很強烈的、質詢，也都用我們自己的信仰來去回應，但是無減教會對社會那個的承擔。所以跟住落嚟嗰段咧，即係我哋今日唔會分享啊，係就係第十三節開始嗰個咧，亦都係我哋最難最難去，即係尤其今時今日嘅教會最難去回應嘅一段經文，就係講無論世界上任何嘅制度同埋君王，我哋都要順服。順服唔代表認同喎，唔係話唔出聲喎，大家要明白喎。順服是代表我仍然的去服侍他。你知道做仆人就是服侍主人嘛。你服侍个主人不是因为你完全认同个主人所做的一切。昨天就有个姊妹，他就WhatsApp 个导师，就是当然牧恩的导师。那个导师就 WhatsApp 我，那他问什么呢？他就说你知道我们新界东有七个候选人。那他就说那个那個姊妹就傾向是六號、七號的，咁仲有一號、二號、三號、四號、五號嘅嚇，新界東有七個候選人，你知而家講啲人好煩啊，但我唔記得佢哋名啦 ，OK， 咁啊，咁就講佢諗住係六號、七號，但係六號、七號咧，佢係表明咗支持同性嘅權益啊，或者相關嘅條例。嘅合法化嘅，咁我姊妹就話：咁點算？咁點算？咁講真啦，呢個問題我都諗咗幾日噶啦，都冇咩答案。好坦白講，但係我有啲嘅原則，咁我分享咗嘅。如果你想一齊傾下，一陣可以傾下嘅。我就寫咗一段嘢俾個姊妹嘅嚇。咁當然唔會唔需要呢個分享啦，亦都唔係最呢個時刻最重要。但係嗰、那個重點係咩咧？就係我哋。服侍一個人不代表我完全認同他，就好像爸爸媽媽，是不是？你知道你爸爸媽媽，我有時做的事真的不是很合理的、你爸爸媽媽會花錢啊、賭錢啊，那你會不會供養他呢？會啊，是吧？你會供養他的？都會的。你不完全認同他的事，同樣我們作為一個地上的一個信徒，對於我們的社會政權有些我們不認同的，但是無減我們對這個社會那個的承擔和服侍，我們不會即抽離出來，不會在裡面圍圍圍。無論當時的、第一代的基督徒他是這樣，我們記得、上個、應該24號那個的主日、分享路德記的時候呢，你知道路德他只是當時他作一個、即是很順服的一個的、媳婦，是不是？我們上次分享的時候都說過，他並沒有做什麼特別的豐功偉績， 亦都唔係一件好偉大嘅事。但係上帝佢係用咗佢呢一個嘅人物喺嗰個當時，你知士師就係一個最混亂嘅時代嘛。如果你睇士師記同路德記，舊約聖經嘅作者係刻意將兩卷書係擺埋一齊嘅。你睇完嗰個咁混亂嘅士師記嘅時候，突然間睇到路德記嘅時候咧，你就好似一股清泉咁樣。佢冇同你講道理嘅喎。路德記裏冇一句説話，我哋應當如此嘅去順服耶和華，做人應該係咁。佢一句都冇講喎，佢只係用一個好簡單嘅民間故事，就是、一個好順服嘅一個路德，就同當時咁混亂一個社會咧，做一個好強烈嘅對比。讀嘅人你就會意啦，你就知道我哋應當如何嘅去跟從耶和華。我哋所相信嘅係一個歷史嘅主。就是那個故事一個很重要的意思，就正如第一世紀的基督徒一樣，他們會辦一些即是慈惠的救濟，會幫助貧窮的人，為公義來到發聲。每一代都有的教會一些的群體，默默的在他那個年代裡面，不一定要站在最高位裡面，我說不一定是要站出來要去做很多審判啊，或者咁樣嘅工作。另一個嘅方式就係默默嘅用群體嘅力量同埋見證，活出一個典範出嚟。如果我哋想宣揚社會嘅公義嘅時候，起碼嚟到教會嘅人，佢就見到我喺呢度見到公義。如果我哋想宣揚真正嘅和平，来到教会的人，他们会说，我在这里见到真正的和谐。如果我们说爱是很重要的，来到教会，我们希望他就见到原来教会的爱和外面的爱是很不同。刚才 Sam 也有分享他们就是那个爱情观、婚姻观和一般那个的理解是怎样不同。結尾的時候，通常我們都希望找一些的例子能夠震動人心能夠成為一個的激勵，去說明有一個的教會的群體，他們並非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的教會，又並非是即是做出很龐大的事工，但是這個的教會群體即是默默的按住聖經的教導來到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原來侍奉不是只是完成一些工作，原來真正的侍奉在聖經裡面所教的就是被上帝使用我們這個人的生命。來到的人就會發現，原來傳福音不單止只是30分鐘講完一個的福音大綱，原來是要讓人去見到上帝那個的真實，一個人的生命怎樣是活在真理的基石和活在世界的一個價值觀裡面，兩者的分別是怎樣，他們才明白真正的傳福音是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用自己的生命來到去彰顯上帝那個的真實。我們希望如果我們教會要去宣揚真正的合一犧牲的時候，他也都是不是只是聽到教會會這樣說，而他来到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叫做合一，什么叫做为别人牺牲自己。我很努力想找一个这样的例子，可能我见识浅薄，或者在江湖里面比较少，我相信有的，不过我在我认识里面就没有一个这样的真实的例子可以拿出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但作为今天是母爱堂的一周年，我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即係以呢一個嘅羣體作為一個嘅見證，就係嚟到嘅人，佢哋又明白可以喺我哋呢一班嘅人，好細小，未必好高姿態咁樣喺呢個社會喺呢個嘅香港裏邊，佔有咩一個一席位，但喺上帝嘅國度，喺神嘅歷史裏邊，上帝肯定係會使用我哋呢一班人，讓弟兄姊妹，因為呢個嘅教會呢一個時代嘅教會。實在有太多的地方我們要去修正，對服侍，對教會，什麼是教會，對什麼是一個基督徒，對怎樣是跟上帝的關係，什麼是傳福音，什麼是福音，其實都有很多的地方是等待我們這個群體活現出來，不需要著書立說， 唔需要好高姿态做啲乜嘢嘅宣讲，而系我盼望嚟到呢个教会嘅人参与嘅，就算过客都好，佢有日见到牧爱堂嘅时候，佢就话教会应该系咁，圣经里面讲嘅教会就系咁样。希望我哋不久将来能够成为呢一个咁样嘅见证。做教会做信徒一啲都唔易，我哋唔系要讨好任何人。不需要講一些，亦都不期望自己講一些就是好聽的說話，我們只是希望我們掌握的是真理。講完出來之後，這個世界有什麼反應，是他們向上帝負責，就算不受歡迎都好，就算被人誤解都好，我希望我們無減我們對這個社會的承擔。所以今天你按你上帝給你的智慧，按你對世界那個的承擔去投你那一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七个都不是完美的人，我们只是用就是我们对上帝那种的信任，对社会那种的承担，你自己去做一个，就是愿上帝给我们有智慧，做一个最合适的一个选择，也都愿上帝是就是使用我们每一个的决定，无论选票也好，或者我们的服侍都好，真的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因为你是被拣选的国度，君尊的祭司，阿门。